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7月6号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3度，最高气温33度，东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雷阵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3到31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1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3到33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菩萨山在23到33度，云蒙峡在22到32度，康熙草原在20到29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吃西瓜要注意，有些人不能吃。西瓜94%以上都是水分，但是本身呢含糖量也是很高的。正常甜度西瓜含糖是5%，所以西瓜的热量很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每天吃一个很大的西瓜，大约有8到10斤，所以吃西瓜当正餐是要不得的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西瓜含有糖分，如果晚上睡前吃过多呢，就会使胰岛素上升，促成脂肪合成。人体新合成的脂肪大多数都储存在腹部，再加上夜间运动量减少，脂肪只储存不消耗，时间长了小肚腩就长出来了，所以不能把西瓜当成夜宵来吃。常有人说，现在的北京日新月异，越来越现代化，越来越繁华，京味文化渐渐流失。其实呢，有些地方仍旧保留着京味文化，像大名鼎鼎的南锣鼓巷早已尽人皆知了。很多游客可能不知道北锣鼓巷，但作为北京当地人呢，应该了解南锣之外的北锣。北锣鼓巷位于安定门内大街西侧，城南北走向，这里还没有被商业气息熏染，安静宜居。静谧的胡同小巷里，无数有趣的人和店藏匿其中。躲开南锣和鼓楼大街上川流熙攘的人群，逛逛北锣，享受一下缓慢的小时光，也是别有滋味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耗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。是喜是愁，浪里奔波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。爱你恨你，问君知否？似大江一脉不休，转千弯，转千载，亦未平复始终争。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翻百千路，在我心中依靠。